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早晨到明天上午呢，本市大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对交通出行呢将有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对早高峰的交通影响更为明显。早晨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各位司机朋友一定在路上要减速慢行，保持适当的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山区及浅山区的朋友们，或者是到这里去游玩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防范因为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那么再来看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间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今天呢有降雨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路况信息。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目前西部地区的西二环蔡胡营桥到西直门桥，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以及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到定慧北桥，都是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下边呢是我们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那今天呢方明不在，由我来为大家主持。那在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和我们一起聊天，他就是来自德意小馆的厨师兼营养师高杰师傅。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朋友了啊，就是非常感谢今天早晨冒着这个大雨啊，高师傅呢来和咱们的团友们来交流啊。这个昨天是立秋，是吧？ 对， 那立秋，昨天白天还觉得，哎呦，这哪像立秋啊？ 闷热啊， 还很闷，很不热。到了晚上，这个凉快来了，这大雨哗哗的就下来了。一直到早晨，现在还在下。这个外边现在已经感觉凉爽来了。 对对， 这叫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寒。 对，场场秋雨要衣衫。 对，这个十场秋雨要穿棉。当然这个咱现在说它寒还早了啊，但是有一个事儿咱们其实已经开始该抓紧办了。其实昨天我相信方明他们肯定也跟大伙儿聊到了啊，就是一到了这个立秋啊，是吧，就这个贴秋膘这事儿。 对， 昨天你朋友圈里是不是比我朋友圈里应该热闹、啊、 对，都在贴， 对， 很热门。这个 你是搞饮食行业、你的朋友可能都是这行的人。 对， 那肯定对这个问题特重视啊。都说贴秋膘贴秋膘，它不是说就是立秋那一天贴秋膘， 就是立秋当天 贴的话有仪式感感觉、 哎。对，就是那个意思啊，你吃点肉啊、 嗯、 哎吃点好的呀是吧， 对， 这个过去说那个老年间咱们那个烙饼炖肉是吧，这个就算好的了。现在要说好的那可就多了去了，是不是？高什么见多识广。你要说算吃好的的话，那得多的算好。你们在你们眼里什么样的食物算好啊？ 其实在我们眼里其实都差不多啊， 啊 就是只能说就是更适合什么，或者说就是在餐馆里边就是适合做什么菜系这样子。 哦， 你要说高端食材呢太多了，对吧，山珍海味都有这种比较贵的食材，只能说它更珍惜，或者说就是口感更好， 就是它实质上你比如说它特别贵特别少，但它的营养成分其实还是蛋白质什么的。 对，而且不见得说它贵口感就更好。其实我们觉得好的食材就是一个是比较新鲜的。 哦。 就是比如说新就是朋友带回来的那种特产，我们没见过，比较新鲜。还有一就是它就是新产出来的， 哦， 比较我们是觉得比较好。 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 对，尤其是秋天到了，谷物成熟了，那种新打下来那种米啊，或者是那种谷物类的东西，真的做完了特别的香， 是吧？哎，这个掰俩老玉米煮啊， 对， 其实也不用加工什么的，也不用加什么调料， 对，好的食材不需要调味儿， 对。咱们说贴秋膘，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咱们长一身肉。它是一个增强营养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这是从老年间传习下来一个东西嘛， 是吧？ 因为夏天热不喜欢吃东西，都叫苦夏嘛。 对。 然后秋天了，开始天气慢慢转凉了，大家就开始有胃口了，这样的。 哎， 所以要贴秋膘。 哎，就是多吃点哈，把这个热天损失的补回来了。 对， 你说的这种情况，为什么在我身上它就不存在呢？ 因为现在的人。不存在这概念，你没有什么重的体力劳动，二你就是进门出门什么的，都是坐车有空调什么的，就没什么。 哎，那你觉得是那样是好呢，还是说现在这样是好呢？我老觉着现在你虽然说你龟缩在这个空调屋里头哈，但是总是觉着还是不舒服，就是你不可能永远在这屋里待着吧？一旦你一到外边一接触外边那个热的话，它更觉得热。要是一直在外边干着，你想干点体力劳动上出着大汗，他可能反而倒不觉得那么热， 还是都是适当吧。您看那个今年夏天特别热嘛，看新闻有很多那种热辐射病什么的， 对， 其实过了也不好，什么都要有适度吧， 没错，所以这个贴秋膘也要适度啊，在这个营养师兼厨师的眼里啊，这个怎么样贴秋膘是最科学的，吃点什么更健康呢？啊，一会儿咱们慢慢的聊啊。咱们这个京城帮帮团今天的服务呢，就正式开始为大家服务。您有什么需要转让的物品，或者求购的物品，还有这个求助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查这几个汉字，先关注再留言。好了，我们先看看平台上求助的朋友都有什么问题啊。首先这位他想问一下，哎呀，大家都知道有什么灭蟑螂的方法没有啊？我们家里这蟑螂闹翻天了啊。灭蟑螂的方法咱们这属于老生常谈啊，这个高师傅会不会遇到这个困扰？ 偶尔吧，如果真的是太多的话，我们会求助那种专业的灭虫公司哈。如果要是一个是你把那个就是食物和那个油烟，其实那个蟑螂特别喜欢油哈，把那个油烟清理干净，用一些我们是用那个碱水啊， 好， 就是好好洗， 对， 然后主要是犄角旮旯啊，把一些那个冰箱什么的抬起来，这样的 就是不留死角 、这个卫生首先是第一重要，然后就是治标的方法，比如说您用那个大的可乐瓶子，剪一半， 然后把那个上面那个收口那个部分那瓶盖拧掉啊， 嗯， 再插回那个里面去， 哦、 然后 漏斗 漏斗状的、 嗯， 然后里面那个液体就是温水化点糖， 嗯、 再放两滴洗涤灵，然后给它和匀了，因为温水能把糖化开嘛。 对。 然后您可以多准备一些，放一些那个墙角旮旯啊，您可以比如说厨房里放个四五个这样的， 嗯， 几天之内会非常有效的这个灭蟑螂。 哎， 嗯、 您看看这个生活小窍门啊， 嗯、 这招。这个它又不用说撒药什么的， 对，它没有毒性，这东西就是糖水跟洗涤灵嘛。 这么说，蟑螂喜欢甜味的东西， 对，蟑螂喜欢油，喜欢甜味的东西。 哦、 然后它其实不怕水，它有一层那个就是保护膜似的油似的东西，在洗涤灵就把它这油给溶解了， 哦、 它就沉到水里就淹死了，这样子。 嘿，你也很科学啊，嗯、有洗涤灵在里边，这两滴洗涤灵很重要啊。 哦、对，特别重要，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 对 对, 对，你看，你开店的朋友啊，这常年。需要这个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你店里的那个食物的量，那要比咱们家庭当中要大得多。 但我们每天都就是清洁嘛，其实我们很少能遇到这种情况，倒是、 嗯、对， 也是听到别人说， 对， 因为我们也是就天天见的朋友太多嘛， 没错，嗯，所以这个方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啊，高师傅这个方法。另外，其他的朋友还有什么，就是您家里的高招，您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一会儿呢，我们再分享给这位求助的朋友。好，下边是一位马大姐的求助，她想让团友们帮忙找一个以前的同事啊，找哦，还不是一个，两个啊，叫。安淑兰和陈慧芳的这两个同事也是好朋友，多年不见，很是想念啊。这个如果听到的话，可以和他联系。这位马大姐的电话是13552699169，13552699169啊。我们平台上如果有朋友知道，这二位的信息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马大姐啊。好，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小问题啊，这生活当中到了。尤其到夏天啊，尤其到像咱们这种这个日子啊，就是下雨， 嗯， 是吧？又潮的时候， 嗯， 就是家里那面粉， 嗯， 面粉它有时候没密封好，一不小心可能会受潮，受潮以后那个面粉就有一点结块的那种 结块啊。 啊，这个我们朋友问的团友朋友问的这问题就是说，如果它受潮了，这个还能吃吗？嗯，怎么样来防潮？两部分啊，咱先说说这个，就是有点受潮了， 有点受潮了，看它严不严重。首先看它发不发霉， 哦、 这种就是谷物类的东西，如果发霉是绝对不能吃的，它有那个黄曲霉素嘛。 嗯。 然后要是没发霉的话，可以用筛子筛一筛，然后把那个结块的部分用手按一按。如果它真的结得太厉害，就算了啊。 啊。 嗯，筛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但是您还是闻一下它就是有没有发霉的味道。 首先要闻一闻。啊， 对，或者看一看它有没有变色呀， 嗯、 有没有那个长那个霉菌那样的。 它要上面会长的黑点儿什么的，那 黑点、黄点、绿点，它不一样的霉菌。 哎，那就发霉了。 对对对， 发霉了，干脆就 直接，因为面粉本现在也不贵嘛。 哎，对，就处理掉了。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咱能不能让它不受潮，做好这个防潮的 防潮啊、嗯？一个是就是还是那个新鲜的比较好吃嘛，您就少买一点、 嗯、 对吧？买个几斤啊，或者五斤那样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大的乐扣盒子 哦、 那个把那个面粉倒在那盒子里面，然后一收， 嗯， 那个基本上不会出问题。 就是带着塑料袋给它装进去，然后把那乐扣盒子给它扣上，还是说直接就倒那乐扣盒子、 我们是直接倒的、 哦， 我们是直接倒。当然，带着塑料袋也可以， 也可以。 对对 对，多加一层保护嘛。 嗯， 哎，乐扣盒子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对，您还可以放在冰箱里，这样储存时间更长。但还是说越新鲜越好，时间长了，一个营养也流失，一个它本身那个香味也就没有了。 对，咱们现在要是比如说不像说高师傅你用量那么大的话， 嗯， 我们要到超市里可以选那小包装。 对对，甚至说就是有的那种零卖的，可以就买个一斤半斤、两斤，也就这样。 哎、对对，拿一 还可以在碗里掺一些就是杂面嘛，这样就营养更丰富。 嘿，这都是这个。一个好的方法啊，大家来这个去记一记，学一学，看看这个回家以后是不是可以有作用。好，那这个问题呢，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把您的好方法然后再发过来给我们分享到平台上，我们再一并的告诉大家。接下来这还是一个关于吃的问题啊，今天听说高师傅来了，这一下这些问题就都来了。大家看来这平常在家呀，这个就是在饮食方面其实还有挺多的这种问题的啊。你看咱们这位时光雕刻他就问说，请问高师傅啊， 这个冰鲜的龙利鱼啊，这个有什么新鲜的做法？说我做过番茄的龙利鱼，请问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另外他想问，用鸡胸肉炒菜，这个做炒菜怎么才能让它不发柴？两个问题还是 冰鲜的龙利鱼。 冰鲜龙利鱼，这还挺少见的，基本上都是冻鲜嘛这样的。 那就我估计它的概念也就是 它是一个冰壳来的， 对对对， 这样然后再化开这样。龙利鱼肉比较发散，而且比较嫩， 就是、 其实适用于所有做鱼的方法，比如说水煮鱼您可以用龙利鱼来做，它没有刺儿嘛，小孩吃比较安全。 对， 可以涮鱼火锅。 你 要刀工足够好的话，当然它是稍微冻一冻，然后它稍微硬一点。 你的意思切片儿？ 切那种薄片儿，涮鱼火锅，然后就挂上点蛋液啊什么这样的啊，还可以比如说切成小碎丁儿，然后炒了之后放在那种盏里边，就是那种中餐那种盏嘛，就那种小的那个，就一口一个那样的，或者是就是放盐、黑胡椒、橄榄油腌制之后。给它煎制或者烤制，然后拆散了，就是放沙拉里。现在比较流行那种轻食嘛，就是带那个盒饭，里面可以放一块这个东西。吃鱼肉的话，确实比那个吃那种就是动物肉会更好一点。 这个是适用于一切做鱼的方法。 对对对，甚至说包饺子什么都可以啊。 但是得看刀工，我觉得刀工很重要。我要弄的时候我就最怕它散。这个是一个就是咱多尝试吧，我觉得熟能生巧。 对。 另外一个问题，它是做那个用那个鸡胸肉炒菜啊，这个鸡胸肉好像也是属于咱们 比较常见的， 对， 辣子鸡丁啊这样的。 我们平常加工的不够到位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肉吧比较柴啊，因为鸡胸肉本身它就是都瘦的嘛， 对，它没有什么脂肪，对。 怎么处理一下，就炒菜的时候让它能够感觉比较嫩？ 首先是腌制的时候加一点水或者料酒，稍微多加一点，加了之后就是顺时针的用手打一下，它能把这个水吃进去，让它吃饱了为止，这样我们叫基本上一斤肉能打下两三两水或者到四两水都可以。然后放一些那个盐啊、胡椒，然后油这样的，然后最后加一点那个水淀粉。一般人是加了淀粉再加水，其实这个方法不太好，是应该把那个淀粉和水先和了，跟咱们挂糊一样哈。然后让它沉淀，沉淀之后把上面那个水去掉，用那个稀的那个水淀粉去挂糊。挂糊完了之后先滑油，然后比如说做辣子鸡丁哈，先滑油。就是油温稍微有点热，就是您摸有点热，大概四成五成这样的时候，甚至说你要颜色白一点，三成也可以。少量的下这鸡胸。鸡胸一变色就捞出来，因为它待会儿还要再炒制，这是叫断生嘛。 对， 这样它这个鸡肉又熟了，里面又饱含水分，是非常好。 你看专业就是不一样啊，这专业的做法跟我们平常就不一样，它要保留里边的水分，它就会 对有水分，它就好吃嘛，而且又保证它熟。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找这个技巧啊，这个能让自己的餐桌变得就更像那个高师傅店里那个餐桌上的菜。 这也是生活的乐趣，这个东西。 没错，这研究啊，你看这一说，其实挺好记的啊。 对， 就是这个，一个是要打水， 对， 这个多加点料酒啊，也可以，把它打进去，让它吸收了，然后最后它要调一点这水淀粉， 挂那个水淀粉。 这水淀粉的方法呢，是先把它用水调化了， 然后静置一会儿，沉淀， 沉淀了，就剩下把那个上面浮着的水倒出去，就剩下碗底沉淀的那一小部分，打到这个肉里边，这都是要注意的问题啊。好。这个做菜的问题咱们解决了，还有一个营养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修养身心他问了，说家里有点白果啊，这个是那个就是拿来的时候啊，就是它是嫩的，就是鲜的，现在放一段时间呢它干了硬了，这个我原来本来是放在冷冻里的，拿出来的时候觉得果仁是软的，但是有的呢它硬了，这是鲜白果， 我知道。 他说这个硬了的还能吃吗？怎么保存好呢？ 白果就是银杏哈， 银杏， 银杏， 就是其实秋天吃这个银杏特别好，润燥这样的，而且通脑血管，但是一定不要多吃，基本上推荐用量就是每天每个人就是20颗， 20粒儿 啊，对，最多别超40粒儿，这东西它是有毒性的哈。 因为白果是可以入中药， 对，它是有轻微毒性的，它通脑血管的，其实稍微每天吃个5-10个对人体非常有好处，而且做法还特别多样， 我知道有炒菜里边加的， 炒菜加，然后凉拌菜加，其实最简单，我教您一个方法，就是小火，然后加上那个咱们炒菜用那个盐，然后抓一把这个白果，这白果先用那个东西砸一砸，给它砸裂了，然后放在里边，小火您就慢慢弄，就差不多就是搅拌也行那样的。 您这个方法叫什么？ 就是盐焗银杏， 盐焗银杏。 对，然后这个基本上大概炒个5分钟这样，就不用盖盖，因为一盖盖它里面水分出不来，它那个盐就湿了。 对， 然后这东西。然后您稍微剥开一个看看，它生的时候就像您说那种是不透明的那种的， 哎，熟了以后， 熟了以后会变成那种像玉一样的 啊， 对，如果它是其他的都像玉一样，还有个别的像那种石头一样的，那种就是坏掉了，扔了就行了， 扔了就行了， 对对。 您说的这个是还带着外边那层壳的这个白果， 外面带层壳，对， 不是已经剥掉那个壳的， 对对对，您。包的那些是那种市场卖的那种罐头或者塑封袋那种基本上它是给你加工好了已经。 对 对, 对, 对，哎，这是一个 有壳的那个是好的，它一层壳一层膜，然后里面那个肉嘛。 然后 您要闻这个白果特别臭，其实是正常的，白果本身就有一种硫化物那种味道， 就是它外边的 有一种臭鸡蛋的味道。 对， 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 把它洗干净了就行。 稍微洗一洗，对，或者就稍微带点那个味道，您一加热，其实就是苦味食品是高级食品，说实话是这样的。它要的就是那个味道。还有一种更方便的方法，就拿一个碗，把这个银杏埋在这个，但是也是砸裂了之后啊，埋在盐里面，微波炉中火，您先打个3分钟2分钟，这样您因为不知道您微波炉那个火力嘛，然后您掰开看看，然后不行再打个1分钟2分钟，用微波炉做也很好， 也可以， 而且打完做完之后这白果特别白， 哎， 就是不会说像炒过那种焦黄那种感觉。 这微波炉做的话，这盐的用量就需要大一些了。 其实 得把这白果都埋过来。 炒的话用量也不少啊，基本上都得半袋盐这样的。 行啊，这个白果的吃法，高师傅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就是咱们聊天的这么一个话题吧。他说这个有句老话啊，叫葱辣眼，蒜辣心。啊，这高师傅，您说这有道理吗？是这样的吗？ 葱辣眼是因为你切葱或者洋葱的时候，它有那挥发物嘛？ 对， 它就是辣眼睛。 对， 然后这个蒜辣心，这个指的是生蒜，它其实辣的不是心，它是辣胃，胃黏膜刺激胃黏膜这样的啊。 对对，辣不着您的心，反正 就是 它那种感觉， 就是烧心嘛，就是对，这是胃酸那样的啊。 对，就 包括有的人，如果您就是吃的多，如果辣心的话，就是。就可能吃太多或者吃太生了这种的，吃太快这种。如果您吃少量都感觉辣的话，可能就是有点胃溃疡，说实话。 是 这样。 而且这个蒜呢，应该熟吃比生吃更好吧。 就是。 从营养的角度。 营养口感都是这样的。 对。 但是生蒜的话，看您就有什么用，其实那点营养也没有什么营养，因为它毕竟是一种调料哈。 它这吃生蒜有时候有点刺激性哈。 对， 这个调口味儿。 有一种说法是把这个蒜先切开了之后晾15分钟，然后它这营养才能挥发出来， 就让它和氧化。 对，有一种这种说法哈，但其实用量很小了，远远达不到那种那个去病什么那种效果。 我有一个，就是这也不算毛病吧，就是比如说，尤其是遇到像高手。是不是这样的高手炒出菜来啊？我会连里边那个葱姜蒜，就是我差不多都给吃过， 都吃 了。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这没问题，尤其是比如炖带鱼里面那个蒜，我会格外多加，因为我就喜欢吃那个蒜， 是吧？ 对， 好，这个饮食上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 爱好偏好嘛。 好，我们先请高师傅聊到这儿，咱们这个看看朋友们转让的信息啊，我们利用最后的这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空调扇，100元的价格，电话是17800101。 8663，东西呢应该是在红庙啊。这位朋友呢转让两个无叶风扇啊，一个是有暖风的，另一个是没有暖风的，两个一共170元。这位李女士的电话是18810732209。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崭新的大号折叠单人床，可以当双人沙发使用，原价600元，现价300元转让，家住在苹果园，请朋友们自己来取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可以自己来取。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5901316216，15901316216。下边这位朋友呢，有全新的四路啊，双音无线报警器。啊，这个是一个在家庭当中可以使用的一个安全装置啊。所谓的四路呢，就是可以在四个房间里边都有它的这个分线路的安装。双音呢，就是门铃和这个警报啊。这个产品呢，采用了先进的数字解码芯片以及独特的高频接收电路，可以用于家庭当中腿脚不便利的老人呼叫帮求助，也可以呢用于家居啊，还有比如说像高师傅这样的店铺啊，这个来去做一些这个安全维护的工作。那么这个东西的这个价格呢不贵啊，而且呢使用说明书呢也还比较全，都在。转让的价格是90元啊，原价是150元。如果有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和我们这位这个转让的朋友联系，他的电话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好，接下来的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自动的家用豆浆机，可以做五谷豆浆啊、生磨豆浆啊、这个保温啊等等，型号是 DJ12B 杠 A11EC 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型号，容量呢是 1.2升，全新的，没有开封，没有使用过。原价是249元啊，现价呢110元转让。那么东西在红领巾公园附近，找一位陈先生，电话是13910020022，13910020022。好，接下来再看这位朋友的转让信息，他要转让的是一个直径20厘米的王冠牌旧压力锅啊，40元的价格。旧式的那种压力锅啊，这个东西在丰台。张先生他的联系电话是13126716193，13126716193。再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现代牌5公斤的全新全自动洗衣机，原价1700元，现在700元转让，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和他电话联系，电话是13651099153，13651099153。好，接下来呢咱们再看几位朋友的求购信息。这位朋友求购一个这个一台电子琴，是孩子初学用的，最好有说明书，有带一些入门教材什么的，接受价格在100元到200元之间，好商量。这位朋友呢住在昌平区小汤山，他在西城区的平安里工作，那工作忙，最好是加微信联系，还可以看图片，微信号是75961625375961625253。下边这位朋友求购一台 4G 的智能手机，要求8成新以上，价格免疫，他的电话是13522423827，13522423827。那么好了，这些求购和转让的信息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在稍后的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回来继续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高师傅呢，也会继续在这儿和大家交流。咱们一会儿再见。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 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好了朋友们，这个在短暂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又回来继续为大家服务。我是季彤，那么今天来到京城帮帮团和大家来交流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德意小馆的厨师兼营养师高杰高师傅。 高师傅，在上半时段呢说到了好多这个营养和饮食方面的话题啊，还教大家做了一些具体的啊这个操作。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操作很重要啊，就是你如果不了解这个方法，就是你就可能你想象不到，哦，原来这样做一下他就出了那个效果。 转变一下方法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高科技在里边哈， 对， 都是窗户纸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在你们这行里得有师傅是吧，你可是你自己琢磨，你就吃这个菜这个味儿大概可能有一个方向，但是具体它是怎么实现的，你可能自己摸索起来你得摸索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师傅要有一句话，这一点我马上就会了。 对，其实能看一遍操作也差不多， 没错。 现在有很多那种视频类的节目，您可以去看一看，他有的那种手法还是特别有借鉴之处。 哎，你会不会就是平常，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年轻人都爱玩个视频啊什么的，你会不会也录一点这种小视频啊，然后跟朋友们交流？ 录是不录，但是会看别人的。 看 每天下班之后，其实也挺晚的了，我基本上都能再看个2-3个小时这种节目。 哦，好吧，你是也从中学点东西。 对， 你这叫偷艺，你知道吗？ 都这个才香，这样的香。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京城帮帮团的服务。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求购转让的信息的，您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查找京城帮帮团，然后呢，在上面写好您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名称啊，它的特点，包括它的价格啊，要转让的这个地方在什么地点，然后发送上来，我们分享给大家。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80%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 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啊！这个又有朋友呢，把他们求助的信息啊，以及求购和转让的信息发了上来。咱们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他的老父亲啊，他说80多岁了，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啊，滑脱很痛苦，找了很多医院，看了这个很多医生呢，现在效果不是很明显。那么有谁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哪儿治得更好？您把这个信息啊分享给这位朋友。这是祖女士，她的电话是13621228806 13621228806啊，期待着您的回复。另外这位朋友呢求助一个问题，他说刚租的房子啊，最近刚租的房子，这个厅和阳台有俩窗户啊，它朝西啊，所以呢西晒很厉害，总面积大概2平米左右，还不方便挂窗帘，说想买张大白纸临时贴上，可是又不知道哪有卖的啊。这位朋友呢家住在丰台区西三环附近，有没有朋友知道哪有卖这种这个贴窗户的大白纸的，这个信息呢您分享给我们，发送到平台上。好吧，这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都会这个来求助啊，大家帮助大家。你知道吗高师傅？ 就是那种就是印名片那种打印社，他有卖这种东西的。 哦， 还有那种带自带胶的，还有那种 KT 板，也很便宜的，几十块钱那样。 就是临时遮挡一下。 对，您可以按照您的尺寸，您要想美观的话还能设计图案都可以。 哦， 那价钱是一样的。 到什么地方？打印社。 就是打印社，就是印名片啊，什么做招牌那种地方都有。 哎，那个种会不会贵啊？ 几十块钱 、 嗯、对对对 啊，因为你想这个现在也入秋了哈，是吧？你再晒一个月俩月的就差不多了吧。等到天儿逐渐变冷的时候，你还希望它多晒一会儿。 对，你可以买那个 KT 板，然后用那个双面胶，就是用的时候粘上，不用摘下来放边上。 哎，对， 循环用嘛。 好吧，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信息啊？朋友们可以发到我们平台上。那接下来呢，又是关于吃的问题了。这个高手本供，这位朋友想问，我这有这干的喉头，我怎么泡发才能把它发得更好？怎么做不会有苦味儿？其实说到喉头菇啊，我也烦恼啊，就是它，我怎么感觉就是说它发起来好，或者做菜什么的，就它里边就好多水。然后你比如说我发的时候还好吧，我发完了以后我可以把那水挤出去，然后我炒菜里边了，它把那个汤全都吸了，这里边有好多汤，就是然后它就特别咸，或者说反正口感不好吃，怎么做才能更好吃？ 这个东西我确实很少涉及，因为店里也很少用这种东西， 不用。 反正这种就说干的这种菇类吧， 基本上会做包饺子什么的这种。 你的意思就是说，干脆给它做剁碎了， 对， 做 像发好之后，对。 哦，哎，对， 因为您要做那种羹类的，因为猴头菇基本上他们会做那种什么羹类的，每个碗里面一个嘛， 嗯、 那种其实对要求非常高了， 是吧？对， 温度啊，什么调汤啊， 嗯嗯，对，咱家里边 而且也麻烦，对， 咱也没必要那么要那个样子， 只是简单做，把它吃了就可以了， 把它切碎点。嗯，磨碎了做馅儿，这个它这个除了这猴头菇以外，其他的菇类会不会有这种稍微带点苦音儿啊？这种，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干的菇类啊，有的是因为它那个留的那个根儿太长了， 嗯、 那香菇有那个角嘛， 哎， 嗯。有的是根儿太长了，有的是它就是本身的那种风干的这种陈、 嗯、 就是陈年香，我们叫 嗯 嗯、它可能这香味太足了，它是有一种这种苦味， 就是有点苦音儿哈。 嗯、 但是它除了就是说你口感上有一点以外，其他的不会影响到它的。 对，您可以多过几次水，比如泡的时候就是多换几次水这样的啊。 好，那刚才呢说到龙利鱼啊，高师傅也说了，把所有做鱼的方法都适合可以做这个、 嗯、对，龙利鱼是差不多这样、 啊、这位朋友想做酸菜龙利鱼， 嗯，可以 酸，那就是说就是还是按照酸菜鱼的做法，这只不过把鱼换成龙利鱼。 对，但是龙利鱼没有骨头，酸菜鱼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拿那个鱼骨先去吊那个汤嘛、 哦、 然后把鱼骨炸一下或者煎一下，然后再吊汤，汤比较白嘛。 嗯 嗯、您可以就是比如说买点这种类似比如三文鱼排那个骨头可以在里边、 嗯、 因为卖龙利鱼的地方基本都有卖三文鱼的。 哦、 嗯、 这个两种鱼的味道它不会串吗？ 龙利鱼没什么味道，然后三文鱼有点鱼味儿、 哦。嗯，有点鱼味儿。哎，这可以就是用三文鱼的骨头， 对， 先吊个汤， 对， 然后再做这个酸菜鱼。 它煎一下之后、 嗯， 然后再加水，然后汤就变白了。 哎， 嗯 嗯，这你看， 就是它就营养更多嘛， 是吧？ 嗯， 你看这个也是小窍门，我们直接把这骨头扔在里头，怎么煮也不白。 对对， 稍微煎一下。 对，就是乳化，对，水、 嗯、 就是水跟油的乳化，它会变白。 好的， 有的也会加一点牛奶。 嗯，好，这位朋友想问的就是咱们家里常吃的一种东西， 嗯、 馅饼。 嗯 啊，他说这个怎么做这馅饼啊，使它的这个面皮要能够脆一点的。这个， 脆一点就是就放点，就是多放油炸那样，它就是 你烙馅饼的时候多放点油。 对，或者说你一上来大家喜欢就少放油嘛， 嗯， 你可以最后的时候再稍微放一点油， 嗯， 再煎一下，但是也要快吃， 嗯、 因为馅饼有馅儿嘛， 嗯， 好多是蔬菜的那样的，它那水分一浸到那个皮里面， 嗯， 它本身就不那么脆。 就比如说在什么和面呀、什么这个揉面这些环节，其实没有什么 对 区别。 面里面也可以加点油这样的 啊、哦，这样它会 面稀一点，然后烙的薄一点这样。 哎，这样它就容易就是、 嗯、对，基本上。烙饼会要求它有一个脆感、 嗯、 馅饼脆的很少。 这给我们出难题啊。好吧，您知道高师傅来了，这个是吧，要考验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他说过期的高粱面粉是不是就不能吃了？高粱面粉是什么概念？就是用高粱 磨的面。 那个是不是有粘性啊、嗯、它本身。 它就发红那样，但是无所谓哈、 嗯嗯、 它。什么面粉无所谓，主要它是过期了， 一过期了就最好不吃、 嗯、最好别吃。对， 嗯，好，这从这个不管从营养的角度还是 安全的 食品安全的角度、 嗯、 咱都别吃了啊、 嗯、 看看这位朋友他问的问题也涉及到了咱厨房当中日常很常见的一个东西，哎，松花蛋啊，松花蛋皮蛋就是吧， 嗯嗯嗯， 哎，皮蛋的话这个他要想问一下，除了煮粥和直接吃以外，高师傅还有什么这个高招吗？就是你能拿皮蛋还能做什么菜？ 皮蛋，自己家是我是没，我就是它正常，比如炒菜什么的，有的会放一点，炒西兰花什么这样的， 好、 哦，会放一点， 嗯， 然后比如皮蛋豆腐， 皮蛋豆腐 啊、比较多、 嗯， 基本上处在这种凉菜和那个做这种汤羹类的东西，比如我们做豆腐汤，有时候也会放一点， 嗯嗯， 或者那个做那个粉丝娃娃菜蒸的那个菜的时候。 有也可以放一点，一个是配颜色、哎、一个是口感也更好。 嗯， 然后市场上还有卖一种叫那个松花蛋肠的，不知道您见没见过。那当时家里做不了了， 就是它 一层肉，然后裹着那个松花蛋里面那个东西，然后切完之后有点像眼睛那样的哈。 对对对、嗯，这是就是得是靠这个成品加工了、啊嗯、 对对对， 咱们在 比较新颖、嗯、 对，咱们这个在家里像刚才您说的、嗯、可以蒸对吧， 对， 可以煮、嗯、啊，可以炒菜，炸就没有 做汤羹类的，或者说您做鸡蛋羹的时候也能切一点、嗯、最后放在里面也可以， 没错啊、嗯、啊，最常见的就是皮蛋瘦肉粥、嗯、是吧，这个其实它的这个营养吧还是就是也比较丰富，但是呢也是不适合吃的太多的，这样的 含铅比较高、 嗯、对，就偶尔啊改换一下口味，这个 当做调味品这样， 嗯，当调味品。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小的也是技巧性的东西啊，他说这位朋友问说，那个我要炒这个洋葱啊，我炒洋葱啊、嗯、老是炒出来那个就是软绵绵的、 嗯、 就是面发面的那种感觉、 嗯、 怎么炒能把这洋葱炒得脆脆的，就是因为我又不想吃生的啊、 嗯、 生的肯定是脆脆的， 嗯， 但是炒完了以后它又烂了，这个火候怎么把握， 就是还是在那个断生这个东西，就是比如刚才说那个辣子鸡丁那个东西，先把这个鸡丁划熟了， 嗯， 再把那个青椒切好块之后，用那个滑油完了之后，这个油这个余温稍微滑一下这个青椒，然后全都捞出来控干， 嗯， 之后您先调好汁儿，先炝锅调汁儿挂糊都完成了，把这两样东西放在里面，这个东西不要在锅里待过几秒钟，这种基本上就两三秒， 嗯， 就出来成盘就好了、 嗯、 洋葱也是一个道理、 哦、 就是它只是短暂的一个加热，它又熟了， 嗯， 然后它水分什么的也都在，是硬的那样， 就是爆它一下，那意思 滑油， 滑油、 啊、油稍微多一点， 嗯， 过它一下 啊、哦，就是先过一下， 对， 就是、 全部这个都叫断生嘛，把所有食材先断生、 嗯， 一个是安全， 嗯， 一个是口感更好， 嗯，过一下，然后再那个就是短暂的炒一下，就是就不用、那个。 其实它不炒， 嗯， 过完之后就放在边上晾着了， 嗯， 然后您就是该调味调味，您就相当于锅里有这些主食材，但实际上锅里没有， 嗯、 您先把这个汁儿先调好，挂好糊， 嗯， 然后再把肉片就炒好的肉片跟那个洋葱放在里面， 哎。 稍微一颠三秒钟你 就 出来 了 就行了， 好，这样就不会这个软了或者说这个面了的那种情况、 嗯、对，其实洋葱生的也能吃、嗯、 对， 就是洋葱营养还是很好， 嗯，生的这个就是稍微可能有点辣， 生的您用那个白洋葱 嗯，好，这个又脆又甜的那种感觉哈， 对， 嗯，好，这位朋友涉及到的这个吃的这个做法是他想问那个豆腐皮儿，哎呀，这朋友都哪儿找来的这个问题啊，豆皮儿就是那个，就是咱要做京酱肉丝，然后裹着吃的那个，是不是就是豆皮儿？ 豆皮儿太多种了， 好多种、啊 那个，比如火锅里面有油豆皮儿， 哦、 它是熬豆浆顶上那层凝固物下来的那个东西。 哦 啊、还有那种，比如说，就您说的那种京酱豆丝， 哎，对对， 京酱肉丝里面那个豆皮儿， 对， 还有什么豆腐丝儿，那豆腐丝儿就是用豆皮儿做的嘛， 嗯， 就是那个高碑店豆腐丝儿那种东西，嗯， 怎么做好吃？就是说，他不是问说怎么做成豆皮儿， 嗯， 他就给你有现成的豆皮儿了， 嗯， 咱就以那个，就是以那个京酱肉丝 那个、 为例吧， 嗯， 那个豆皮儿本身它没有味儿的，对吧？ 嗯， 哎，咱之所以拿它裹那个京酱肉丝那道菜那么吃，就是因为京酱肉丝是有味道的， 嗯， 然后裹在里边这样一个口感。那如果假如说我就有这种豆皮儿，我又没有京酱肉丝，我想在家里我做个菜。那你有什么好设计吗？ 就是您可以参照这个家里简单方法，就是参照京酱肉丝那个做法， 嗯， 您卷什么都可以，对吧？ 哦、 就相当于是烙饼嘛，您就什么都行， 就拿它当烙饼。 对，然后我们喜欢做的，因为我们员工餐经常做这个东西， 哦， 有一个那个就是员工他是东北那样的， 嗯， 他家里有一种叫鸡汤豆皮儿，对， 哦， 他买那个。就是市场那种黄油鸡，就比三黄鸡还要黄， 嗯， 它那个鸡的脖子跟头，它很便宜，一个头和一脖子，一个才一两块钱这样的，买个四五个， 嗯， 放在水里煮，调出那个汤来，加点姜跟葱啊， 嗯， 然后加点盐，然后有的时候加点八角这样的， 哎， 它那个这个汤。 汤特别黄，然后有一层黄油这样的，然后把这个豆皮儿用那个串那个竹签子穿上，用那个短的哈， 嗯， 家里没有可以用牙签儿稍微串一点， 嗯， 然后就放里面煮，相当于火锅，还可以放点腐竹啊什么这样的。 哎， 来鸡汤豆皮儿， 来一个鸡汤豆皮儿，嗯，啊， 最后蘸的那个调料有点像麻辣烫那个东西。 哎， 嗯， 就根据自己口味， 麻酱蒜那样的。 嗯 嗯。 来调这个调料， 对，然后其他的做法还特别多， 嗯， 最难的反正也不是最难，最复杂吧， 复杂 就是素的九转大肠， 嚯， 就是用那个东西做的， 用豆皮做的， 对， 哎， 这也是我看节目看来的 啊，哦，这个它得经过一个这个更深度的， 一个是油炸造型，嗯，调味做完了，跟那个山东名菜九转大肠是一模一样。 哎呀，嗯，好吧，这叫素菜，这个就是荤菜素做， 嗯， 啊， 嗯， 就是实际上表面看着是个， 对对对， 是个荤菜，其实是个素菜啊。 对对， 挺有意思的。 嗯， 好，再来一个啊，老李的这个问题，他说做菜不是得弄那个糊吗？ 嗯， 啊，刚才你也说了挂糊啊， 嗯嗯嗯， 说有好多种这个淀粉啊，是吧？这个，然后说是用好多种面粉加淀粉加面粉呢，还是单一的土豆粉呢？还是有什么？用干粉的，比如做菊花鱼要用干粉，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淀粉，加多少水，有没有规律？就是水，淀粉肯定有水淀粉是吧？就挂糊， 嗯， 还有单一的用土豆粉。 对，他指的这个淀粉，它比如土豆粉， 嗯， 然后绿豆粉， 对， 什么红薯粉，其实区别不大，基本上指的生粉都是这种， 嗯， 就是，嗯。它是这个糊，它是好多种， 嗯， 比如说您要那种就是脆的那种，就纯是用淀粉， 就不要加面粉， 不要加面粉， 嗯， 对，您要是那种比如说炸藕盒这样的，就是里面加面粉， 嗯，就是它得裹住了， 对， 嗯， 然后还有一种软的藕盒，就是要加鸡蛋， 嗯， 这面粉就是这个糊里面只要加了鸡蛋，炸出来是一定软的，比如软炸里脊， 嗯， 软炸什么， 嗯， 那一定是加了鸡蛋， 嗯， 那有的是炸完了是那种烹的，就是有的那种川菜做法，它就在淀粉里面加一些那个小苏打， 嗯， 就那个，嗯， 哎，这其实还是有规律的。 嗯，对。然后这个水的话，就是基本上就一点点加， 嗯， 加到这个您用那个筷子或者手把淀粉和匀了，提起来之后，那个能让它往下流。然后但是不断， 嗯 啊，变成一个比较浓稠这种直线，有点像咱们那个炼乳那个样子 啊， 基本上这样就行了， 就是不能太多啊， 嗯，对，而且您比如说您要酥炸，比如说我们会炸鱼，刚才说那龙利鱼是可以， 对对对， 可以用那个挂糊炸了，就像那个英国那炸鱼薯条那样的东西做， 嗯， 炸鱼薯条那个糊它就不用水做，它用的是啤酒， 哎，所以 叫啤酒糊，嗯， 啤酒调， 啤酒调这个淀粉，加点面粉， 好吧， 嗯 嗯，今天高师傅一来，我们是大开眼界，聊着聊着，我们是节目的时间呀，到就过去了， 嗯， 还剩了一点点时间，再分享给大家一些求购和转让的信息。那同时呢，感谢高师傅啊，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聊。嗯，好了，高师傅再见。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看看啊，这几个信息，一个是有朋友求购一辆这个老人代步的小三轮车，啊，有转让的朋友可以联系张女士，13611053762，13611053762。下边这位朋友呢，要求购的是肩颈按摩器，要求能捶、能打、能按摩的那种啊，看货定价，这得商量啊，这位张先生的电话是13161325651，13161325651。下边这位朋友要给小孙女儿求购一个儿童餐椅，不要太贵。哪位朋友家里有闲置的，请和他联系，他的电话是13436521519，13436521519。最后这位求购的朋友呢，想要求购一辆电动自行车，要新一点的，电话是18311463940，18311463940。